离开世界之后，门徒要遭遇很大的逼迫，而他要把这个天国的事工交给十一个使徒。这十一个使徒没有什么多大的来头，其中有几位是渔夫，其中有税吏，他们没有大有名赫的人。你怎么样把这样大的事工，然后有这么大的逼迫要来到，怎么把这个事工交给他们？你怎么样使用你生命中最后的时间把这些告诉他们？那所以在今天我们只能够思想这几节很简短的经文。那我们来看这几段的经文，主耶稣对他们有什么吩咐？那么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我想这几节经文非常容易，你也会看到这些重点。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门徒不属世界，正如主耶稣不属世界，我想这个很简而易懂，你也看得到。第二个是门徒是被差派到世上的。第三个，主耶稣已经赐给门徒真理。第四个，主耶稣祈求圣父保守门徒脱离恶者。所以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重点。那我们就详细来看这四点。第一个，门徒不属世界，正如主耶稣不属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几次耶稣提到说，你们不属世界，好像我不属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已经恨恶他们了，这个世界恨恶他们中文圣经当然也看得出来，但英文圣经给我们更清楚。我翻了几个英文圣经的版本，他都说 The world has hated them，已经恨恶了他们，不是即将要恨恶他们，已经恨恶了他们。所以我每次很心里面很矛盾，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刚接受主，我们当然我们恭喜他们，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到上帝的国度。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点跟他有一点心里面在想说，恭喜你，你已经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你已经被世界恨恶了，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单单是你成为基督徒，你已经被世界恨恶了。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主耶稣讲的。那么我想这几年很多人有机会回国你回国的时候可能跟你的同学有聚会，聚会的时候当然大家叙叙旧，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你们谈天南地北，谈事业，谈孩子都可以谈，可是常常有种情形，谈到基督信仰的时候，那个对话就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开始有一点不太自在了。为什么？还有你跟你的家人，你从小抚养你长大的爸爸妈妈，你们打越洋电话或者是用微信，你们可以谈很多的事情，谈很多你的生活怎么样，可是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谈到信仰。当你谈到信仰的时候，那个紧张的关系就起来了，那个对话你就感觉到说，你国内的亲人那边好像很想要结束这个对话，请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谈各样的事情，就是不能谈基督信仰。你告诉我说，我们不是被世界所恨恶，我们不是不属世界，我怎么明白？我在美国已经工作22年每一年的年底，我们都知道 Christmas 这个是大的节日，甚至很多人这个从圣诞节到新年，他就两个礼拜不来上班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到年底的时候，公司都会有大的聚餐，然后大家一起吃一顿好的。然后在这当中，以往的惯例就是 Merry Christmas， 祝你圣诞快乐 ，Happy New Year， 对，新年快乐。可是就在我们还生活的时代里面，当我们现在要跟同事讲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冒犯到他？会不会他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是其他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他是无神论。当我讲 Merry Christmas 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但不是一个对他祝福的意思，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冒犯他的意思。为什么？为什么变成这样？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小孩，如果你的小孩参加比赛就算有两个人的比赛就两个人比赛，你的孩子得了冠军了，你可能都要在 moment 上贴，然后拍很多照片，然后告诉亲朋好友我的孩子得了冠军，其实就两个人比赛。那么如果这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光彩，让你觉得很愿意跟你的亲朋好友 来分享的话，为什么你成为这些基督徒这件事情你不敢讲？ 我们很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暗暗的做基督徒，好像圣经里面的马太啊、约瑟啊、亚利马太的约瑟，还有尼哥底母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们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太光彩。所以参加比赛，孩子参加比赛第一名的，足告诸亲友。可是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难道没有比前面比赛那件事情更光彩吗？为什么我们不敢来跟人分享？所以你告诉我，如果这个我们跟这个世界不是对立的，我怎么去明白？在这几年的我们另外我们孩子在学校，我们孩子都是上了基督教的学校，我们常常问他们说，你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谢饭？他们常常支支吾吾讲不出来。 OK， 那我想我们不要讲孩子，我们大人就好了。你在公司用午餐的时候，你有没有饭前谢饭？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饭前谢饭用这样公开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很多的，如果我向神表达我的感谢，我在用饭之前向我的上帝表达感谢，我为什么要顾虑到我有没有冒犯旁边的人？我感谢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会让旁边人觉得到说我饭前谢饭这件事情冒犯到他？所以你告诉我说我们不是跟世界对立的，我怎么明白？在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帮助我们去思想，以前我们认为说好像逼迫都是在海外，在东东，在非洲，在其他地方，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同胞在国内，他聚会他也没有聚众，他也没有闹事，为什么他不能够好好敬拜他的上帝？你说我们不是跟社会世界对立的，我怎么明白？这几年很多的社会事件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并不是免受逼迫的。比如说，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基于圣经，基于他的良心，他传讲反对同性恋的道，为什么他要受到指责？为什么他要受到压力？你告诉我，一个基督徒的花店或者是蛋糕店的老板，基于他的良心，他不愿意做同性恋的生意，当同性恋者他要结婚的时候来跟他订花订蛋糕，他不愿意做这个生意，请问他为什么要被人告？请问基督徒的药剂师，他凭着他的良心，他不愿意给那些已经怀孕的孩子给他事后的堕胎丸把这个生命解决掉，他不愿意配这个药物，请问他为什么要受到压力？请问一个基督徒在政府单位工作的职员，他有同性恋的人要来申请合法的结婚证书，他基于他的良心，他不愿意发这个证书的时候，请问他为什么要被关到牢里面去？你说这是因为他的工作啊，现在不是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而是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你没有做好你的工作。那请问一个基督徒的会计师，当老板要你做假账的时候，他基于他的良心，他不愿意做这个假账，请问他为什么要被开除掉？所以你告诉我，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没有跟这个世界对立的，我怎么去明白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已经跟在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已经站在社会的对立面。那么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门徒不属于世界，因为主耶稣不属于世界。所以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跟主耶稣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主耶稣不属世界，我们就不属世界，为什么呢？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属世，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竭尽心思去想这些答案，主耶稣告诉我们答案了。他说因为我从世界当中把你们拣选出来，所以单单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被世界所恨恶。而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圣灵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跟我们内在的旧生命就不断的在那里冲突，不断的在那里抗争。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里面只有我们信主以前的旧生命，可是在我里面不但有信主以前的旧生命，还有圣灵重生我的新生命的时候，这个冲突，这个 这个对抗就无可避免了。我们我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年的夏天到日本去学日文，是学校给的奖学金去日本一个月，然后就住在日本人的寄宿家庭里面，所以就有机会去体验到日本人吃饭到底是怎么样，跟我们去日本餐馆吃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就好像说你在家里面吃的东西，如果外国人去这个中国餐馆，然后他吃惯了这些中国食物，他来你家就期待你做出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在家里面吃的跟餐馆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起码不是天天一样。所以我去日本的家里面，我就很好奇他们吃什么东西。就我第一个发现说，我去住的那一家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吃生菜。那他们吃生菜当然要倒沙拉酱，他那个沙拉酱跟我们平常在美国这看的沙拉酱不一样，它是两层的，里面有一层是酱油，另外一层是油，所以呢，那个瓶子拿出来，里面是截然不同的两层，所以呢，你很用力的摇晃，它两层就混在一起。可是当你放下来之后，两层又开始沉淀开来，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不相合的，没有办法相混的，不会混在一块的。同样的，圣灵重生我们的新生命，跟我们里面的旧生命是不能相合的。所以这个冲突是必然存在的。同样的，我们跟那些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他的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跟他们里面的旧生命是有必然的冲突，是没有办法相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属世界，因为我不属世界。所以那么主耶稣是怎么不属世界呢？因为我们就等于是主耶稣是样板，我们是他的 copy 了。那我们就要看主耶稣是怎么样不属世界。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完全以上帝为中心。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关于主耶稣幼年的记载我们知道不多，对不对？我们只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然后大希律曾经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屠杀了所有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婴孩。可是在这之后，主耶稣他约瑟玛利亚把主耶稣带着他逃到埃及，可是后来就又回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可是这之后我们就不太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可是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约瑟玛利亚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带到圣殿。那么带到圣殿去的时候，主耶稣就流走了。他们当时去了很多人，所以离开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离开了一天多之后才发现说，主耶稣怎么不见了。所以他们回到圣殿去找主耶稣，找到了找到的时候，主耶稣讲一句什么话呢？我不知道你十二岁的孩子如果跟你讲这个话，你会什么反应。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十三岁了，另外一个十一岁，这个年底要到十二岁。我不晓得你十二岁的孩子说，我应当以上帝的事为念，哇，这个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就看到说，他这个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命的表征。然后在主耶稣的侍奉当中，主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说什么事情，我的计划，我的一切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是按照天父上帝的意思。那我查了英文圣经，他讲了英文有一个 Amplified Version， 他说 I have no desire to do what is pleasing to myself, my own aim, my own purpose。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我自己来做我生命的计划，我的计划完全是以上帝为中心。所以这个就跟世界产生必然的冲突。那么我以前公司有一个老板，老板常常跟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困扰他的事情，就是他的太太常常开会开到一半打电话来。那打电话来什么事情呢？有什么急事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我们是一个谜。那我老板每次接到电话出去离开会议室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后来有一年我老板跟我说，我跟我太太买了一个全世界最棒的礼物。我就说，那个最棒的礼物是什么？他说，我给他买了 GPS，因为他太太老迷路。他太太老迷路，所以迷路比如说带小孩去不同的地方，或者他去买什么东西，结果就迷路了。 迷路了就打电话来，他就给他指路。所以呢，他每次非常不耐烦接到他太太的电话。因为那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常常迷路？当你我们有时候跟一些姐妹哈，实在很不好意思讲，他们有时候给我们 direction 是讲不清楚的。比如说你告诉我说你迷路，那你请问你在哪一条路？你我在十字路口 ，OK？ 那么十字路口的四边都是 shopping center， 请问你告诉我你是在东北角还是西南角还是哪个角？我们弟兄的头脑是那个脑海中那个地图就在那里，所以你要告诉我你在那个，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坐标点，或者是说啊我就在那个路灯的旁边。或者是我们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每个地方都很多绿树，他说或、哦、我在那很多绿树的旁边，这种坐标是没有用的，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方位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他的坐标。所以如果在军队里面，他们就很精确说我在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你先要知道有一个坐标的中心点嘛，从那个中心点，我离那个中心点有多远？主耶稣坐标的中心点永远是上帝，上帝是他坐标的中心点，所以他永远是对着上帝，所以他不会迷失，不会迷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坐标的中心点，所以我们常常自己迷路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完全以上帝为中心，而且主耶稣是完全顺服上帝的，所以这就使得他跟世界是截然不同。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一年，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我从天上降来，这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主耶稣他的整个生命他是按照上帝的意思行。然后经过六个月之后，如果你上基督生平，你就知道说在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面的半年是退让的半年，后面的半年是真正进到受难的那半年。那么主耶稣就离开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个定义，如果你去查英文的圣经，都是一种非常 firm 就是有点像这个一个人要赴战场啊，有去无回的那种决心。所以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完全以上帝为中心，完全顺服上帝，所以这一种的从上帝而来的生命，就使得他跟这个世界是不能够相容的。所以门徒不属世界，门徒又恨这个世界，又恨门徒，那上帝为什么不马上接到天上去呢？我想这个是很多人信主的一些曾经产生过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在一些很艰难痛苦的环境当中，你可能会问上帝啊，你为什么现在不马上把我接到天上去？把我接到天上去多好啊，跟上帝永远同在，那是很好的。可是主耶稣拣选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差派，要差派我们。所以主耶稣要差派我们，主耶稣，我们不但是在不属世界的事情上跟主耶稣绑在一起，我们在被差派的事情上也是跟主耶稣绑在一起。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八节，今天所读的经文，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主耶稣怎么被差，我们就怎么被差。那么请问主耶稣是怎么被差的呢？他被差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在世界，主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他是一种差派。当我们今天要派，今天比如说美国要派一个大使到英国去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很光荣，甚至可能有一个正式的差派的典礼。可是主耶稣被差派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人不认识他的身份，不接受他，不接待他，也不欢迎他。 而且世人恨恶主耶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上人恨恶我们。可是我们就是被差派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在约翰福音的3:19-20讲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了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不但是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不接待他，不欢迎他，甚至还恨恶他。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黑暗当中，他们不愿意被显露出来。我在主日学班也跟一些学生分享过，我在当孩子的时候是很调皮的，所以现在我的孩子调皮，我也不能够太责怪他，他可能有一点遗传我。那我们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高中的大操场，那我们常常喜欢到那个大操场去。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年男女，他们在谈恋爱的他们晚上就喜欢在操场那里亲亲搂搂。那我们这些人就很好奇，所以我们很好奇的时候，我们就到那个地方，然后突然就手电筒一照，哇，那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慌张，然后就要来抓我们，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使出我们逃命的功夫。 OK， 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光明的，人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不喜欢光明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如果我们传一个成功神学，如果我们传一个信耶稣病也好，没老婆都找到老婆，考不上大学都考得上，拿不到签证都拿得到，找不到工作都找到，如果我们传这样的福音，我相信可能不会遭到太大的反对。可是我们在地上传道说，你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主耶稣，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要受到上帝永远的审判。当我们传这样信息的时候，一定会遭到恨恶，因为人习惯在黑暗的里面。那么主耶稣被差派到一个地方，人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不接待他，不欢迎他，甚至恨恶他，那门徒怎么样呢？门徒会不会好一点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门徒，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诶，我注意去查英文圣经，羊跟狼当然是对起来了，狼当然是要吃羊，可是他不讲到我们常常最近这几年有一些恐怖的攻击，我们有一个名词出现出来叫孤狼的 Long Wolf， 就是这个人是独自行动的。如果他是一个集团的行动，他这集团在彼此在送电邮或者在联络当中，很可能就被注意到，可能就事先被防范。可是如果是孤狼的话你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也不需要跟谁联络，他想要什么时候发动恐怖攻击你没有办法预测。可是这个地方讲你是羊进入狼群当中，所以羊不是进到一只狼当中，一只羊跟一只狼对抗，我都不知道那个结果怎么样大概是羊大概是很难胜过狼，那何况是进到狼群当中。所以不但是体力上体型上的区别，而且是敌众我寡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门徒被差派，所以这个听起来让人很害怕，为什么上帝忍心把人差把他的门徒差到这些狼群当中我记得以前在母会的时候，我认识一位那有一次跟一个姐妹交谈，这个姐妹的孩子是在美国的部队里面当兵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不记得是第二次波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那他的儿子被派到前线去，那我在跟他言谈当中可以感受到他心里面为孩子有一些的挂虑。我想我们如果是父母，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被派到前线去，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担心跟挂虑。可是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派到世界？既然这个环境那么艰险，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差派到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个是我们要来思想。而且不但是羊被差到狼群当中，而且我们注定要被毁谤。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主耶稣的意思说，如果我行神迹，靠上帝的能力行神迹，甚至都被毁谤，说我是靠着撒旦的能力去赶鬼，那么何况你们是我的家人，你们是我的学生。 所以我们，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或者是一个很灿烂很浪漫的一个图画，主耶稣也确实告诉门徒实情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然后当门徒开始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被抓起来了，他们确实是被下在监里，而且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他们可能很多人就殉道了。虽然神保守他们多数的人，但是少数人还是殉道了。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是一个实情，不是一个浪漫的图画。所以如果环境这么险恶，那么被差派的人怎么完成使命呢？我们被差派，我们没有选择，可是我们被差派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环境那么险恶，那我们要怎么样完成使命呢？第一个，被差派的人要讨差派者的喜悦。我们上帝差派我们，上帝喜欢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讲到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你看到那个冲突的必然性吗？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生命，他要以上帝为中心，他要凡事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跟世界就产生必然的冲突。可是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不是讨这世上的人的喜悦。所以被差的人第一个要讨差派者的喜悦。我在去年年底记得参加福音大会，有听到一位宣教士的见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年都去了福音大会，那么他讲到他们被他的全家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去，从他告诉我们，我们很感谢他。宣教士从他的内心深处告诉我们，他如果按照我的意思，我是不要去那个地方的，因为那个环境很凶恶，因为那个地方是离开，那个地方是没有飞机可以到的。你可以想象没有飞机可以到的地方，飞机到最近的地方，然后还要划独木舟划几个小时才到那个地方。那么如果偶尔去露营，那你可能觉得这个可能很好玩，可是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遇到一些医疗上的需要怎么办呢？那么事实上在他们在那里侍奉的年间， 他的女儿有一次就得了病，没有地方去，因为你要划那个船划好几个小时才能到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到那种地方是有一些实际的困难。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你到那个地方侍奉，他们在那里生了大病，而你有办法给他他需要的医疗帮助，你的内心作何感受？所以从人的感情，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愿意去的。第二个，他说那个地方的人是很不友善的，那个地方的人是很凶恶的，甚至有一次有一个人可能喝了酒之后发酒疯，然后就在那里要杀人，结果那个时候就进到了他家的门口，然后他的女儿刚好从外面回来要进到家里面，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到底是要进去呢，还是要赶快往外跑？因为那个人发酒疯了，他手上有武器，他可能随时可以杀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宣教士他没有办法，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他只能够祷告。后来那个人，当然那个事情上帝保守了，后来那个人信了主，也成为他们教会的长老。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从人的角度，人是不愿意去那个地方的，不愿意去那种地方的。可是因为他说，因为我的主要我去，我就去那个地方。所以一个被差派的人，他是要讨差派他人的喜欢。我们说如果今天美国差派一个大使到英国去，这个大使，请问大家，他效忠的对象到底是美国还是英国？他是要谋求美国的福利，还是要谋求英国的福利？他当然是谋求美国的福利，因为是美国差派他出去。所以被差派的人要讨差派人的喜欢。第二个，被差派的人要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讲到一段话，他说他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他可以放下自己很多的坚持。所以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这段圣经，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嘛，就说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人。 可是你要先知道有犹太人呢，你要先知道有非犹太人呢。那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犹太人是有上帝的律法，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是没有上帝的律法。你先要知道，所以你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一些是跟他们传福音的切入点，哪一些地方是可能你要避免的可能会触犯他们文化上的禁忌的。所以我为了他们的缘故，我用他能够明白的方式，用对他有效的方式向他传福音。所以你要先知道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吗？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就傻傻的去传福音，你当然到处碰壁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喜欢原谅我这样讲，我常跟我太太讲的话便宜行事。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把一些属灵的招牌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安全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当人问你什么问题你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说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你根本都不明白人家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就堆出来说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很多的圣经的问题，很多我们生活当中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好好思考过，我们没有好好去明白，然后我们就把招牌拿出来，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服事的对象，这个是。所以再回到刚才讲到说，美国派一个大使到英国去的时候，他虽然是为美国效劳，向美国效忠的，可是他需不需要知道英国的情况？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要从英国那个地方的文化，英国那个地方的社会现况回报给美国这边的老板，让美国这边的老板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被差派的人要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第三个，被差派的人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讲到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地方保罗告诉腓立比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他告诉他们什么身份。我们的差派跟主耶稣的差派还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主耶稣的差派是从天上天父的宝座那里被差到地上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美国差派一个大使到英国去的时候，这个大使必须要离开美国去到英国嘛，所以这两个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地方，产生一个位置的移动，产生一个位移，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在家里面跟你太太打电话，你说太太我待会就回来了，然后你在楼上，太太我待会就回来，你太太说你要不要去看精神医生，你已经在这里了。可是门徒的差派不一样我们没有产生位移，我们在信主以前就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信耶稣以前你可能做这份工作，你可能住在某一个社区，你在信耶稣以后外面的环境没有任何改变，你还是住在这个社区，你还是在做这份工作。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你身份的改变，你就很容易混淆，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不知道你活在世界上做什么。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被差派，我们没有产生位移，没有产生位置的改变，只产生身份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就常常在这当中不知道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所以基督徒是上帝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圣灵重生他，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又差派到世界上去。所以没有产生位置的改变，只有身份的改变。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是什么人，因为我们是双重身份，我们又是天上的国民，可是我们又是地上的国民，可是我们效忠的对象应该是天上的君王当然在天上的君王跟地上的君王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在地上执政掌权的。可是当天上的君王跟地上的君王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效忠的对象是天上的君王。所以既然环境这么艰险，那么信徒，我们说很持平的讲，信徒在这地上是少数，那我们怎么完成这个使命呢？我们能不能派一个人上战场没有给他任何的武器呢？如果今天派你上战场然后没有给你任何的武器，那不就是让你去当炮灰吗？不是去送死吗？那么可是 上帝已经给我们武器。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然后后面十七节又讲到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就是上帝的道。所以我们这一场征战不是一个属肉体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不是拿了刀枪拿了机关枪拿了大炮去，这个不是这样的征战，这是一场灵界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兵器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上帝，而且是上帝的道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持守圣洁。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很多基督徒都知道，那里记载到属灵的军装，上帝给我们属灵的军装。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所以要站稳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然后后面讲到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道是上帝所赐全副军装里面唯一的攻击性武器嘛，对不对？唯一的攻击性武器，不管是盾牌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鞋，脚上穿的鞋，这些你能不能用鞋去杀敌啊？大概不行吧，用盾牌大概也很难吧。唯一可以攻击性的武器是上帝的道。所以上帝已经给我们最有效最有用的武器就是上帝的道。那如果你问我说，成为基督徒在这地上成功的秘诀，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多人喜欢听成功的秘诀，你在网上 Google 马上致富的秘诀，怎么样在20岁以前赚到第一个 million 的秘诀啊，我想你可以找到很多。但是我反过来告诉你失败的秘诀，我不告诉你成功的秘诀，我告诉你失败的秘诀。失败的秘诀就是 do nothing， 什么都不做。这也是我常常告诉我们孩子， do nothing 你就一定失败。因为在后面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常常很多讲员提到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斩钉截铁，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不是连结在一起，我们必然失败。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在我们上个月刚刚度过了一个芝加哥有史以来雨量最多的五月，对不对？很多地方都淹水，那我去上班的途中很多的路都被封掉了，因为淹水。那你看这个水，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这个雨为什么从天上掉到地上，不是从地上掉到天上？为什么不是像喷泉一样？哎，你看那个雨掉下来，掉到你的屋顶上，然后你的屋顶噜噜噜就流到你的那个排水管，然后那个排水管噜噜噜就流到排水沟，然后排水沟噜噜噜往下流，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如果你地里面有洞，它就流到洞里面，然后那个洞里面再流到河水，然后河流流流流流到海水。哎，为什么都是这个方向？很枯燥，为什么不会有时候是上来有时候是下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读过物理，你们在校你们都知道，因为有一个万有引力嘛，有一个地心吸力嘛，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往，如果没有地心吸力，你们今天都飘在空中听到了，我也飘在空中讲到，那我们都会立在地上，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地心吸力。可是地心吸力如果是这个自然界唯一的力量，那我们都完了，因为就没有任何的花草树木，因为花草树木需要水分养分的供应嘛，对不对？可是特别是那种千年大树，哇，那个树有多高啊，那个要把那个水打到上面去，那需要多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这个地上只有地心吸力的话，所有的水都不可能打到天上去，不可能打到这个树枝的末端，所以树枝的末端得不到水分养分的供应，所有的树全部死光。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树木的时候，请问动物要吃什么？人要吃什么？那动物没有得吃，动物死掉，人没有动物跟植物吃，人也要死掉。所以感谢上帝，地心吸力不是地上唯一的自然界唯一的力量，还有一个毛细现象，对不对？就是说水可以在很狭窄的空间往上跑。所以你看到有两股势力，就好像说我们信主之后有两股势力，有一股势力是不断的把我们往下拉，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自然被地心吸力所控制所掌管。你唯一反抗地心吸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像那个毛细现象，有另外一个力量可以跟它对抗。同样的啊，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就成为我们对抗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力量。所以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又是天上的国民，又住在地上，然后你旁边你又不属他们，然后你在这当中你又是被差派到这当中，你不失败才奇怪。基督徒在这地上注定每个要失败，你不失败才奇怪。你之不失败是因为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撑住你。就好像说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上帝拣选你。上帝如果不拣选你，你就跟所有的人一同的沉沦。你之所以不沉沦，是因为上帝拯救你。同样你在这地上，你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成为一个忠心勇敢的基督徒，因为上帝的道，因为上帝的灵。所以失败的秘诀 Do nothing， 不要改变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不要读圣经，不要祷告，不要亲近上帝，你就必然失败。所以你就很清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么除了上帝，除了给我们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然后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真道，然后上帝又给我们什么呢？主耶稣祈求圣父保守门徒脱离恶者。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是在主耶稣祷告网的 cover 之下。如果你去看教会的历史，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也曾经有很失败，也曾经有进过很黑暗的地步，对不对？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进到很黑暗的地步，教会曾经在里面有一些的异端起来搅扰教会，教会的外面曾经有这些国家，包括罗马帝国，曾经想要用他的武力来压制整个圣经的传播，压制神国度的扩展。可是请问大家，今天罗马帝国在哪里？请问今天苏联在哪里？今天苏联已经解体了，今天只有俄国，今天没有苏联。我们看到世界上这些好像啊强盛不可一世的这些国家一个一个衰弱，可是上帝的教会仍然屹立不摇。虽然上帝的教会曾经有跌跌撞撞，曾经也进到黑暗里面，可是上帝保守他的教会。同样我们今天也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所以不管是你今天是短宣队被差派出去，你是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出去，我们都在上帝的差派之下，我们都在上帝啊，都在主耶稣祷告网的保护之下。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很出名，很多基督徒耳熟能详，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请问什么地方需要盐啊？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有一个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吃粽子不用加酱油膏。我们在台湾吃粽子都要加酱油膏，因为那个粽子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必须要加酱油膏。吃饺子必须要加酱油，因为我们的饺子是没有味道的。 OK， 我们的饺子里面是不放盐的，我们的粽子里面是不放盐的。所以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刚开始，这个粽子没有，也不怎么就不加东西。那请问什么东西，什么菜里面需要盐？没有味道嘛，没有味道的时候需要加盐。请问什么地方需要光？我们现在大家出去外面需不需要每个人拿个手电筒？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不需要。只有黑暗的地方需要光，只有没有味道的地方需要盐。这个地方耶稣没有说你们做世上的盐，你们做世上的光，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被拣选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被拣选在世上要发挥神选民的角色，你要在这光照这个世界。虽然任务很艰难，虽然环境很险恶，可是上帝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主耶稣已经赐下圣灵，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是一个被召的荣耀的见证人，我们是一个 荣耀被差派的人。今天你不一定出去短宣，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拣选，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差派。刚才讲到说，你不一定有位置的移动，也许有一些少数人被拣选到一些的地方去成为宣教士，他有位置的移动，可是对我们多数来讲，我们没有位置的移动，我们还是在我们原来信主前的位置上，可是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伟大的主。主，你从万民中拣选我们，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不是为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在地上享福享受，主，乃是你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主，你差派我们，主，你赐下你的真道，主，你为你的教会祷告，让你的教会能够胜过恶者。主，我们谢谢你，你赐下圣灵，主，让你的教会在这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教会虽然有失败，虽然有跌倒，主，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虽然有失败有跌倒，但是主，你扶持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与主你紧紧的结连在一起，以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发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这地上能够成为一个调和的生命，主，在这地上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软弱灰心退后跌倒的时候，求主你加添力量，把我们再次扶持来，扶起来，主，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主走这一条的道路。因为主，你不属世界，我们也不属世界，你怎么样被天父差派到世上来，我们也照样被差派到这个世上来，成为主你在这个时代所设立荣耀的见证人。求主加添恩典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